国博二十七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码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最近有一条新闻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就是在23号的时候呢，有媒体说华为公司最近发布了内部文件，宣布原则上停止社招。随后啊，华为火速的回应了，这是不实的报道，他们将面向全球吸引优秀人才。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公司啊，都会用相关的口径来回应社会上对于他们减少招聘的一些传言，比如说优化呀、体系升级呀等等。但是只要这样的消息一旦传出，就会使人产生互联网面临就业寒冬的影响。那现实真的如此吗？有位在海外求学回国找工作的王同学，为了找大厂的工作，也就是大企业啊，他加了22个微信群，每个群里都超过300人，大家的共识就是今年格外惨。我们从相关的数据来看，以猎聘大数据为例，进入10月份，互联网行业的确出现了企业招聘需求放缓的趋势。而根据智联招聘平台的大数据显示，在今年的第三季度， IT 互联网行业的招聘职位数同比减少了 51%。 不过事实上呢，各大互联网公司仍然在进行校园招聘以及社会招聘。比如说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的一名老师对记者表示，已经有一些他的学生收到了像百度、腾讯、美团、支付宝这样一些大公司软件工程师的 offer。此外，在一些招聘的网站上也能够看到百度、华为等公司的社会招聘信息。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所谓的大厂放出的职位的数量是越来越少，门槛反而变得越来越高。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一位老师透露，之前呢，阿里巴巴在他们学校每年都会招30到40个本科学生，今年呢也就收了10个左右，而且对于学生的笔试以及上机能力的要求比以往也要提高了一些。除了校招和社招，还有很多公司的关键岗位，包括中高层管理岗位呢，也需要通过委托猎头来招聘。有一些公司的态度是人才要储备，但更加谨慎，部分岗位会通过降一级的方式来处理，变成普通渠道招聘。有相关的猎头表示，随着互联网创业公司融资进程的减慢，有些公司收缩了扩展的进程，招人就变得更加的谨慎了。关键岗位和中高层招收的岗位数量倒没有明显的缩减，但原来是招聘的速度优于质量，现在呢是质量优于速度。很多公司都倾向于多花一点时间，多招几个人。降级则体现在有些公司表示，低于总监级别又不是核心业务岗位的，停止委托猎头服务，改为走成本更低的普通招聘渠道，这也是出于对招聘成本的控制。 如果我们分领域来看呢，第三季度电子商务子行业的招聘需求同比下降达到 57%， 在 IT 互联网大行业中跌幅是靠前的。此前火热的网络游戏行业受到网络游戏总量和新上线数量限制的影响，也再度出现了招聘职位同比下降的情况，第三季度大幅减少了 48%。再从岗位上来看，根据猎聘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互联网行业核心职能需求前三名分别是软件工程师、产品经理、运营经理。之前号称各个公司都缺的数据分析师的岗位，现在的需求占比仅为 0.91%。 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香全曾经就透露，互联网是双创的重要领域，互联网行业最近几年一直是用人大户，而目前互联网用人需求的退潮与创业公司的生存周期有关系。因为互联网人口和流量的红利已经逐步的衰减，网络软件以及游戏用户的增长遇到瓶颈，导致互联网企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行业利润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不过职场帮帮团节目组认为，就像经济有周期，人的生命也有周期一样，某些行业的发展也离不开这些规律，所以我们应当理性的来看待互联网招聘热度的退潮。此外，目前这个季节也不是社会招聘的一个旺季，往往在过年之后，社会招聘才会迎来他们真正的旺季。而不管行业处在什么样的阶段，是春天还是冬天，是盛夏还是深秋，作为职场人，最应该做的就是苦练内功，广积人脉。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们再来关注招聘的信息。就在昨天，有50家大型企业在回天地区开展了一场社区招聘。什么叫回天地区呢？回是回龙观的回，天是天通苑的天。回天地区指的是中心城区以北，包括回龙观镇、霍营街道、东小口镇、天通苑北街道和天通苑南街道。它是连接中关村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和怀柔科学城的重要枢纽区域。那么就在昨天，这个地方举办了一场有50多家单位参加的招聘会，像新浪、华为、乐普医疗等单位共计划招聘1500多人。回天地区啊，作为北京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大型居住区，最近几年交通拥堵、公共服务配套不足的问题日趋严重，居民反应强烈。那么引导回天地区的居民就近就业，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就近创业、居家创业的机会，就是这次招聘会举办的目的。为了达到社区化就业的要求，主办方对参会的用人单位进行了定向挑选，用人单位主要来自回天地区以及临近的海淀区上地、永丰等区域。在招聘的岗位当中，既有像新浪网这样的互联网明星企业招聘研发、产品、内容管理、运营、销售和市场专业服务等专业性的岗位，也有像北京顺丰速运这样的公司招快递员、配送员、运作司机、工单处理员这些技能要求门槛相对较低的基础性岗位。那根据了解，根据优化提升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三年行动计划，在明年还将出台支持该地区社区化创业就业的相关试点意见，在2020年前还将推出一批社区化的创业就业试点。经济形势瞬息万变，就业环境也随之而调整，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把握好趋势，脚踏实地，志在千里。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接下来我们邀请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星来回答一位二胎妈妈的问题，也由此我们来聊一聊二胎家庭应该如何来选择工作和生活。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现在呢，二胎也放开了，有很多二胎妈妈他们在职场当中打拼啊，也是压力山大的。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今天呢我们行里搞活动，